咁啊，供养菩萨不但受供养不可思议，轻供养亦不可思议。哦，四者我得法心正依究竟，能以增补种种啊供养十方以内，旁及法界六道众生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心会得心会，求长寿得长寿，二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哇，犀利！呢个系轻供养，不可思议。因为人哋求乜得乜，就系供养人哋咯。啊，观音菩萨话：我得法心，正依究竟。由此证明，观世音菩萨系法道中类嘅菩萨。哦，佢自己话：我得法心，正咗法心。实际上，观音菩萨系边个？系过去正法明而来，现前观世音菩萨。你哋拜忏嘅时候，拜大悲忏，即系日日个个礼拜拜大悲忏，你应该知道啦，系咪？过去正法明而来，现前观世音菩萨就已经系正咗法嘅心，得到法嘅心，正咗法嘅究竟啊，究竟觉啦。呢、这个法心系乜嘢咧？咁就系知佛所证嘅妙觉明心，亦即系而来嘅默因。菩萨依呢一个异类嘅默因嘅心啊，去起呢个了义嘅修正，从呢个耳目言根粉孟孟自性，证得一切是究竟坚固嘅大定。因此咧，菩萨咧本梦就系正法明而来啦。哦，即梦咧，即梦而家系位居等觉菩萨，虽然系未究竟啫。但是呢已经是正同依法了，所以呢他能够以种种增补上降十方之法，下为六道众生。法界所有的众生呢，凡是有所要求的，有所求的呢，无不感应。因此呢，求妻子的人呢，去念观音菩萨呢，他就得个好的妻子。求仔嘅咧，又得仔；求三昧嘅，求三昧系咩啊？系修行入定。有啲人咧个心好省乱嘅，坐低咧就打妄想，坐低就打妄想，冇办法入定啊！咁你就念观音菩萨啦。念观音菩萨咧会加庇你消除妄想而入定啊。咁有啲世根定啊，点样啊？有世根嘅禅定，有出世根嘅禅定。哦，有种种的禅定分别。咁我哋咧想入定咧，最好系修呢个出世根禅啦，唔好修呢个世根禅。世根禅咧系唔究竟嘅。唔系求三昧呢一个三昧，唔系话指普通嘅世根定或者出世根二禅嘅定，而系首令二妄大定，叫做空假中。一心心观啊，以一心心观嘅妙智去观一心心谛嘅道理，证得呢个圆通上心真实嘅结果。咁呢个就系圆照三昧，亦即系本经所讲嘅首令二王大定，求长寿得长寿。咁寿以乜嘢为寿咧？咁欲界众生以暖气息为寿。如果我们死了，身体很冻的，哦，断了气，你知道是怎样的，断了气，身体冰冷，断了气，然后呢，这个白色心呢就离开我们，那就是没了命了。我们具足暖气息呢，仲有一条命喺度。咁三成圣人呢，以乜嘢为寿啊？以空慧为寿，正得呢个增大空理为寿。虔诚菩萨呢，以呢个作慧为寿。研究菩萨呢，以中道啊慧为寿。法呢，以一切种子为寿。嗱，呢啲寿呢，只有呢一个究竟。一切种子为究竟，啊，呢啲寿呢仲系有限量嘅，未究竟嘅。咁我哋求寿呢，你求咩寿呢？咁 求世根的时候呢，抑或求出世根的时候，抑或求佛道的时候呢，你想下哪些着数啦。即是我在美国有人告诉我，香港现在流行一句说话，要着数喎。那是不是但是我回来这么久都听不到人家讲什么叫着数。咁你哋谂下，而家求寿啊，求乜嘢寿最着数啦？哦，求寿嘅得寿吓，求子嘅又点啊？求子嘅得子啊，求子嘅得子个子仔咧，刚才已经讲过啦，仔系同你有缘咧，佢自自然然会嚟嘅；同你冇缘咧，佢唔会嚟嘅。但系咧，你真係靠呢，就要念觀音菩薩，係靠呢個福德智慧之能。如果唔係呢，夾硬去靠呢，靠一個冤家嚟呢，就慘啦。靠仔得仔，靠妻得妻，靠三妹得三妹，靠長壽得長壽，意是乃至呀，就係超略嘅事啦。世間種種人所靠呢，好多嘢靠㗎。有一日有一个八姨婆咧，买咗四个橙，走入燕国寺。我话你嚟做乜嘢啊？咁佢话我嚟拜神，咁求神保佑。咁我话呢度冇神啊，你去拜观音啦。咁佢就真系拜咗啦。拜咗之后，过咗十几日咧，佢就话：法师啊，观音菩萨都唔保佑我嘅。话点解啊？佢我都买咗橙嚟拜佢噶啦，佢都唔保佑我中六合彩。你说世间上的人求什么都有，还有啊，有些求对方死的，你说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有啊，真的有啊，我就看过这些人了。求的种种求得多，众生的所求越多呢，失望越大。但是这里就说超略乃二善乃至超略了，靠什么都好，我都给他满足他，甚至靠什么，靠大涅槃我都给他。靠佛大涅槃，大涅槃我不是小涅槃，小涅槃是有缘涅槃无缘涅槃，现在大涅槃是无自涅槃，是佛所证的三德备众的大波涅槃，小乘人所证是偏空涅槃。现在这个靠大涅槃，即是靠成佛咯，求圣法，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帮助你去修行圣法。咁你谂下，应唔应该念下观音菩萨啊？因为点解观音菩萨有咁大嘅神力呢？咁因为佢证得呢个二类众性嘛，法性系平等嘅，所以咧佢能够咧供养一切法，又能够系满足一切众生嘅愿，又能够财施法施。所以有求必应，这些有求必应不是观音菩萨造作的，只是你想到想到他自自然然就帮助你，是一种妙力，是不可思议的，叫做轻供养不可思议，你靠那样得那样，即是等于供养你咯。法门圆通，我从耳目圆照三昧，圆心自在，因入流上得三摩地，成就菩提，思维第一。圆通法门讲到二章啦，讲完啦。法问圆通，法曾经问啊嘛，从何方便入心摩地嘛？佢而家答法话：你问啊，你法问十八界谁为圆通啊？所以佢话法问圆通，佢据我观音所证咧。我是从这个耳根而入道的，因为从这个耳根啊，是修这个圆照三昧，修这个一心三共，空假中三共，依时呢就证得这个梦性，圆通上心真实的道理，这个叫做圆照三昧。因为得到这个圆照三昧啊，所以圆心自在，外不为尘所境，内不为根所惑，依这个耳根入流，不能动静而上了然不生，甚至呢是梦所梦尽，觉所觉空，空所空灭，乃至呢忽然超越，世出世根，上合之佛本个妙心，成就佛果菩提。 呢一个咧就系耳根最第一啦。咁讲到呢度，二十五圆通讲完啦，仲未够钟啊！世尊，彼法而来，叹我善得圆通法门，于大会中受记我为观世音菩。呢一度咧就系讲佢得名嘅原因啦。彼法是指哪个法？观音法。观音而来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从古佛观音而来那里去修的，从那里呢观音而来呢教他修这个二横文修二横文分文修金刚三昧，因此他就从文思修入心摩地，圣佛的教呢去修这些金刚三昧呢就一超直入，顿超顿净，因此观世音菩萨唔系观世音而来呢就赞叹观世音菩萨善得圆通法门，于是呢就在大法会之中呢受观音菩萨的记，叫他做观世音。这个呢就是从因中自利的功德而立名的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名号有从因中得名，有从果上得名。好啦，讲完二十五圆通之后，看看当时法会的情形怎样啦。以是世尊，依师子座，从其五体同放宝光，现供十方未曾而来及法王子之菩萨顶，彼之而来亦依五体同放宝光，从未曾方来供法顶，亦供会中之菩萨顶，依大菩萨及阿罗汉。以是就是当各二十位圣人讲完圆通之事，观音菩萨最后讲完他得圆通之事呢，世尊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师座呢是师子之座，据说呢师子是很威猛的，师子敲无畏树，百兽闻之皆怒裂，即是说法说法呢是天魔外道都害怕的，所以有这种狮子的威势，所以佛坐的法座呢叫做狮子座，并不是法呢站一个狮子，是显示法呢是法中之王，是无所谓。当时大家讲完这个圆通之后，释迦牟尼佛呢在他五体，五体是什么？头两只手两只脚叫五体，即是头同埋四肢同时放光，那些光啊放去边度？观十方未曾而来，那些光一路去到十方未曾咁多而来个顶，同时咧观十方而来座下嘅所有嘅法王子之大菩萨嘅顶。哦，法身呢法前身显放光呢显示是六根鸡圆通，供顶呢显示这个圆通的妙理呢自他因果交持，因为最尖的法圆通是最尖的法，所以在我头壳是供顶，供顶光供之法的顶呢就表示自果，就自己所证的果位呢是以其他佛所证的果位是一样一样的，显知佛所证的道理呢平等无二的，是供佛的顶。法光又供十方诸佛座下法王子的顶呢，就显示呢自己的果呢是切其他的因，自己的果呢是沟通了其他菩萨所修的因，是显示呢因该果海，果切因缘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放光，是照十方法同埋座下弟子的情形。反过来呢其他十方未曾而来同埋佢座下所有的菩萨呢，十方未曾而来 一样咧，从佢五体之中咧放宝光，宝光咧就响未曾发过咧嚟到娑婆世界照法嘅顶，不但照法嘅顶，亦照在会啊，在呢个娑婆世界灵验会上所有听众嘅顶，所有大菩萨嘅顶。哦，呢个系显示乜嘢咧？显示法法道同，法所证系平等嘅。法光共实方法王子咧，就系、是、自己去同埋他人系一样一样嘅。咁啊，十方之法又放光共本师释迦牟尼佛嘅顶，同埋释迦牟尼佛座下之大菩萨大阿罗汉嘅顶咧，就显示法法道同，所证系平等嘅。当时啊，因为呢个阿罗汉大菩萨第讲呢个圆通法门咧，讲咗出嚟之后咧，而家十方之法放光灌佢顶咧，证明佢所讲系啱嘅，系印证吓，系、啊、总系呢个十方之法未曾咁多法咧。灌呢个光啊，用呢个光啊，灌释迦牟尼佛嘅顶，同埋灌释迦牟尼佛座下嘅菩萨同埋阿罗汉嘅顶，就系、是、显示佢哋所证同埋所讲系真真实实嘅。哦，呢个系总印。之后咧，临末持照以下咧就系、是、别印。哦，临末持照。雞演法音，鳩光相羅，而寶師網，而視之大眾得未曾有，一切普獲金剛三昧。哇！呢、這個得益大啦。假使跟現在係現在嘅話，我哋大家都得到金剛三昧，真係開心。可惜我哋冇咁嘅福報咧，係嘛？咁啊，話當時咧呢、這個。本师释迦牟尼佛放光灌十方法的顶，同埋一切菩萨顶，十方法又放光灌释迦牟尼佛的顶，呢种情形系非常之美丽哦，非常之可爱呢种情形。假使跟现在有呢张情形咧，真系好啦哦。咁啊，除咗之外咧，所有娑婆世界呢、这个奇王精舍奇时吸古陀言啊，所有嘅林木啊。个池里边有水嘅地方叫做照下，咁咧鸡演发音，事物都响度唱歌，咁啊而家都有，而家用个科学发明咧，咁啊公仔响度唱歌啦，系咪？咁啊花都可以唱歌，水都可以唱歌嘛，我哋圣地一个嗰啲水跳舞唱歌吓都得。咁啊呢种情形，所以咧佛经好有意思噶嗬，佢所讲嘅嘢而家科学都证实咗。啊，咁咧雞演法音，鳩光相羅啊，嗰啲無情前邊咧就有情放光，而家係無情放光啊，鳩光相羅而寶師網咁樣，唔係啊，大家睇到啊，得未曾有，大家都好開心，一開心咧啊，證咗金剛三昧啦。如果係一開心可以證咗金剛三昧咧，你哋而家不妨又開心一下咯。咁啊，當時咧，當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係無情啊，有情無情都一樣嘅，所以佛教有句説話：有情有情無情，同言種智啊。咁當時法會所有嘅人啊，耳就眼就睇到光，耳就聞到法音，光又供法嘅頂，又供自己嘅頂，真係好得意，好歡喜，好歡喜啊！於是咧。得到金剛三昧，金剛是譬如不生不滅的心啊，真心眾生因為迷了呢些心咧，係迷失了呢個真心啊，所以不失成失咯。而家大家咧，法會大眾啊，睇見佛的瑞相啊，即刻明白了一切事究竟堅固的道理，即事即理，即相即性。所以虽然不是得，等而得，这个是不得，不是正得，不是正得，明白了，所以说一切普获， 千遍所讲四科七大本义内藏妙真义性，现在呢是说知性证入呢，虽然是不同啊，所证的道理是一样一样，无二无别的，所以情以无情，皆大欢喜。即是天以八宝莲花，哇，青黄赤白更错粉罗十方虚空成七宝色，此娑婆世界大地生何虚实不现啊！为见十方未曾觉土，合成一界，凡辈凡辈荣歌自然演奏。你谂下呢种情况，有乜嘢富豪人家开个 party 啊，可以胜得过呢种境界啊？嗱，系咪？佢话不但系。地下嗰啲無情唱歌，天上啊都已落咗好多八寶蓮花，八寶所造成嘅蓮花，青色有，黃色有，赤色有，白色有，十方虛空咧變成七寶色啦，蓮花太多啦，這個娑婆世界本嚟咧就有生河大地高低不平噶，但係呢個時候咧乜嘢都冇啦，一片平地，一片平地唔見咗啲。瓦砾荆棘乜都唔见啦，污秽嘅嘢都唔见啦。为见乜嘢？为见十方未曾国土合成一个界世界。哦，又奉贝啦，又唱歌啦，咁啊，自自然然系演奏呢个表化。哦，要表化啦。点解呢一个时候有呢啲情形发生呢？咁呢个表化就系话天。天呢就是指第一二天，譬如第一二天花呢是表示恩行、花有四种色，青黄赤白嘛，表示研究四十位，研究四十位是什么？十相、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、恩行从第一二天、空呢是建立研究四十位的因位，莲花呢是因果同时的，每朵莲花里面有莲蓬，莲蓬里面有莲子、不是说花落之后才有莲蓬的，是因果同时的、表示因心呢就具足这个果觉，果觉呢是不离这个因心，更集粉罗呢就是表示智行相即，智慧和实践是相即，有智慧用个智慧去领导自己的行为，由自己去行为去表达这个智慧，是因果附摄、这个行就是因，这个智就是果，因果附摄，十方虚空变成七宝色呢就表示性空真色，此娑婆世界大地生何虚实不现，表示性色真空，虚实不现嘛，冇嘢啦，就性空性色真空，这个呢是生何大地呢都皆七宝色，表示性空真色，为见十方未曾国土合成一界呢是表示望尽了真的境界就现了，为一真法界，这种一真法界的境界呢正是圆通的真实的境界，凡辈荣歌自然呼咒，表示圆通法门，圆通法门呢是表咒这个法恶任运而成，不假造作。讲到这里呢，讲完了。